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由著名演员濮存昕策划发起的“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今年年初推出以来受到不错的效果，明年将再在京沪两地推出。届时，濮存昕、姚希娟、袁泉、萧雄、黄宏、宋佳、吴京安、吴玉霞等朗诵艺术家及器乐演奏家将分别登场，为观众演绎文学与声音的魅力。朗诵会将于明年1月3号、4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下月3号到6号，北京人家系列原创剧之一话剧《武学宗师》将在天桥剧场上演5场，演绎一代武学宗师孙禄堂的传奇人生。由樊冲导演作曲，陈明章监制，联手打造的人工智能题材原创音乐剧《我爱你》将于下月20号到23号亮相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这部剧由李莎敏子、田一凡、苑子豪等主演，讲述了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之间发生的故事。由张千一作曲、赵大明编剧、陈新一执导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兰花花》继2017年国庆期间首演之后，将于今年12月20号到25号开启第二轮演出。本轮演出由指挥家吕嘉执棒，李欣彤、杨琦、关志京等青年歌唱家与大剧院合唱团、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绎。下月20、21号，被誉为古典芭蕾之父的比基帕编舞的芭蕾舞经典之作《天鹅湖》将在京演民族宫文化大剧院上演。本次演出由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剧院呈现，作品音乐为柴可夫斯基的同名巨著《天鹅湖》。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时隔2年，李健携全新巡演《不只是李健》重返北京舞台，将于下月22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亮相。李健本轮巡演在舞美效果上呈现天圆地方的视觉概念，为了能够让现场的听友们感受到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这次将启用4面舞台，以大量切割悬挂的屏幕配合舞美及灯光的变换，创造出不同的演出意境。下月30号，刘若英《跟我走》全球巡回演唱会将在乌镇举行。演出方透露，这场演唱会的曲目是为此次去往乌镇的歌迷们特别安排的，跟巡演的其他站都不相同。伊豆的舞女音乐作品集近日问世，爵士女歌手王韵一在其中全新演绎了12首中英日经典流行歌曲。这部新作由制作人叶云川从日本文学巨匠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中汲取灵感，爵士钢琴家西蒙担任编曲。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入夜之后呢，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北京市天气以晴为主，但是随着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大气扩散条件有转差的趋势， 当然对于出行和户外活动影响有限。另外呢，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夜间晴间多云，东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5%。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走进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一个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一场关于人与狗的演出，一次与众不同的尝试，看似平常的婚姻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小心思。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中国首部荒诞现实主义跨界融合舞台剧《奇怪的狗》即将在京上演。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Hello，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张爽。 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各个直播平台来观看到我们的现场画面啊。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包括新浪一直播以及我们的听听 FM 进行这个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画面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就是刚才说到的啊，一部哟，它的前面的 title 特别长，叫做 《中国首部荒诞 现实主义》。 跨界融合 舞台剧， 哎， 奇怪的狗啊！我们有请各位主人啊，没有，有请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本剧的导演方逸恒，方导，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 哎，欢迎您啊！还要欢迎一下本剧的演员黄逸博，欢迎逸博， 你好， 此时有掌声啊！接下来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女主王诗晴，欢迎诗晴。 大家好。 哎，今天呢给大家说的这部剧叫《奇怪的狗》啊，这是一部，我特别想问一下，这是一部讲宠物的话剧吗？ 嗯，有，但不是主要讲宠物。 哦，那他是真的就是会把狗狗搬上舞台，还是说我们会以一种形式去描述它？ 对，新的形式，我们。剧中的一条特别大的一条狗主要是以木偶的形式来出现的。 哦， 对， 其实你们这部剧如果看过这个剧情介绍的话会知道啊，就是这里边所谓的狗它有很多的讽刺意味在里面。 嗯， 就是这个狗所包含的含义好像很多，对吧？ 嗯， 那个谁先说一说各位对这个狗的理解，我们请诗晴您先说说你觉得这个狗是什么。 突然 Q 我这个狗就是代表一些家庭里的一些问题，大家互相面对的时候会从这个狗引发的一些种种问题和内心想问题方式的不一样， 哦， 会通过这个暴露出来。 你觉得这个狗是家庭当中的问题啊？好，来我们请我们男主一博。 我觉得这个狗就像人，它有阴面和阳面，就是多面性的，就是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比如一些心态啊，一些情绪啊，或者一些 某一方面的一刹那间的念想，就是这个狗在作祟。 哦，导，你让导说一说。嗯，导，你觉得呢？嗯， 我想的就是比较简单嘛，就是小恶魔，就是你脑海里的小恶魔，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脑海当中有两个小人儿。 我觉得他们仨说完之后，这确实是荒诞剧，就是压根没听懂说的啥。 那这样，我觉得我们请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剧情故事吧？啊，就是说一说他讲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好不好？ 对，怎么又有狗引发？这是比较实体的，然后又小恶魔，这是又比较心理的，然后又阴暗面，那就又比较幻化的。 对， 就这个怎么 先说一说剧情梗概啊？我们听一下，好吧？ 梗概就是，其实《奇怪的狗》这部戏主要讲的是一个就是。从农村来的这么一个穷小子，然后他怎么说入赘到了比他家庭环境好很多倍的这么一个千金大小姐家的故事。他在这个家庭里面会遇到种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压力，不光是外界的，也有自己内心产生的一些压力。然后恰巧呢，家里边养了一条特别大的狗，当然这个狗并不是那个男主人养，而是这个家里的主人，真正的主人， 明白？ 丈人，他的老 丈 人 养的狗， 对，养了一条狗。然后男主每天就会觉得，这个狗在跟自己争宠，明白吗？ 明白，就是他其实就是这个男的，他本来入赘到这个家里，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是我觉得他可能心里也会失衡， 对， 就觉得自己还不如条狗，是这意思吗？ 对，倒不如自己，因为不一样，我相信每个人你。主持人家里边有没有小宠物之类的 啊？ 旁边 你什么？他家里有没有宠物？你指的是我？ 没说。 你说 对，就是现在家里边经常有小宠物的话，特别是有如果有老人在的话 啊， 因为陪他更多的并不是你的女儿或者儿子，更多的是小宠物，所以他会看待小宠物比自己的亲儿子还亲。所以这样的话，当这个在这个人眼里边，男主的眼里的话，他会觉得。这条狗在老丈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把自己的地位给挤出去了，本身心里就不平衡，再加上看到现在这样的景象的话，就觉得更不平衡了。 这个就你看，就最近那抖音短视频上面有个段子哈，说如果你的父母不喜欢宠物怎么办？你只需要把一条猫一只猫，然后送到他的面前，其他的事情猫来搞定。 对对对， 就是你只需要把它送到他的面前，剩下 说好的什么养宠物就断绝父子关系。 对，然后 第二张图就是 养宠物跟我断绝了。 对 啊，所以的确是这个，也是就是宠物跟老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陪伴吧，算是 陪伴的关系，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好像这个剧还关注了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来到大城市以后，你不管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啊，最后你跟自己的实际家庭情况不一样的一个家庭里发生了关系之后，出现的一些心理变化。所以一博，你扮演的是那个。你就是那位跟狗争宠的那位是吧？ 对对对。 他在剧中叫什么名字？ 陶陶， 这是你的名字叫？ 我的名字叫陶陶。 狗的名字呢？ 陶陶。 哦，你的名字叫陶陶。 陶陶，狗的名字叫陶陶。 这是故意的吗？ 故意的，一个谐音的一个问题，就是让我更感觉这个狗是在跟我在争某些东西一样。 啊， 在作对。 不光是名字一样， 对，不光是名字很像，不是一样 啊，名字很像， 对，名字很像。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会很敏感，因为我自己的杂念比较多，我这个人在剧中，我这个角色他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敏感，然后有的时候一些点。就是剧中的一些矛盾点，明明是不是在，就比如，老丈人叫了一声涛涛，然后我会回头看，然后结果发现其实不是在叫我，是在叫这条狗 啊， 然后我心里会有一个不平衡的东西在里边 啊， 就是都是心里的小魔鬼在作怪， 其实是我自己心里的一条狗，这么一个小魔鬼的一个东西在作祟，对，是这个意思。 好，那我们再问问女主啊，那你就是那个富家千金了呗？ 啊，是我。 嗨，别来，不要心虚啊！我听说你大一挺贵的啊，然后那个 上了大二以后就 大三， 那个开玩笑啊，这个刚才在外面还讨论他的羽绒服的价格问题啊。那说一说你这个角色有什么样的特点，好不好？ 我这个角色的特点，因为她是一个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里的女孩子嘛，她从小一直在得到， 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想得到的我就是想要。所以在面对这段感情的时候，也是他曾经有一个前女友，他们俩在学校里就是还蛮好的，然后我们都是同学。但那个时候我就喜欢， 就是陶涛的前女友。 对，那个时候我就喜欢的，但是我知道他有女朋友，但我没有介入他们关系啊。他们分手之后我们才在一起的，当然。 明白啊。 然后就是我尽管知道他可能心里没有那么爱我，但是我 就是要得到， 我得到 他，占有了，我让他属于我了，我就满足了。特别是在我们俩这段关系里，可能大家表面上看觉得我控制他多，觉得我指挥他这指挥他那，什么要求他做这做那，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可能是就像小孩子想得到别人的关注。我想让你多关注我一些。因为他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俩贫富差距有距离嘛，他自己其实也很努力工作，我就想通过自己的实力向我爸和我证明他其实和我能生活到一起去。所以在结婚以后，其实我们俩也不是天天都在一起，他也天天忙这忙那，天有的时候也很多天不回家。就我想要的也不是这些，我想要的就是他天天陪着我。所以我会经常做一些可能看似无理取闹的 很作的事情。 对对对，其实就是想让他多关心我。 是这样一个富家女的角色。怎么样，双双现在大概心里有 我体会一下富家女的感觉哈。 哎，所以其实这里边我们说这部话剧，我看到有那个还有很多的专家也都在看完了以后会有一些点评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史论教研室主任程倩老师曾经写过这样一个评论，他说奇怪的狗是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作品情节引人入胜，非常具有非常强的讽刺意义和现实意义，反映出了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存在的许多怪象啊。然后剧中角色的形象塑造以及人物关系的刻画描写的细致入微，体现了团队在剧本创作方面拥有深厚扎实的文学功底。从那程老师这边看的话，就是这个剧当中其实它有很多的现实讽刺意义。比如说我们先聊第一个问题啊，我想问问三位主创，你们对于这种贫富差距的结合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们觉得看好吗？或者是你们对这个持什么观点啊？认同吗？支持吗？还是反对啊？ 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会不会认为产生这么大的问题？ 或者你会选择自己成为淘淘吗？导先让导来啊。导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如果说比如说我爱上了一个姑娘，先不用爱吧，先喜欢上一个姑娘，在一起之后爱上了一个姑娘，完事之后发现她家庭跟我家庭确实差距比较大，不论是我的家庭比她好很多，或者是还是她的家庭比我好很多，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看你在乎什么了。你要是每天都去在意别人，就觉得你好像是为了钱才跟他在一起，或者为了家庭关系啊人脉什么才跟他在一起的话，就会陷进去，他就滚雪球 啊， 就是心里的小魔鬼，然后就跳出来， 就是你那个心里那只奇怪的狗就会出来， 每天都会在你耳边跟你说啊，其实就他会反讽你，会告诉你不要再去想那些他们看你的眼光了，没什么的，没什么，但是他越这么的去引导你，你越会去在意别人的眼光。那在意久了之后，自己就会变得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了， 或者是对于你们的感情产生了怀疑。 那对啊，然后这样渐渐的我会觉得这样的爱情就没有那么 纯粹 了 啊。OK， 这导啊，然后那个我们来听听一博，你觉得你对这种就是你们剧中的这种关系你怎么看啊？ 我再补充一点可以吗？ 好，你说， 我说的只是心理上的，但是客观事实上这样的感情我个人是觉得是可以在一起 OK 的，只要突破心理障碍就 OK 了。 好，也就是说你认为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但是你在一起以后你得调整好自己的心理。 对， 是吧？ 对。 好，来一博你说。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能接受这个事儿，但是就是我能接受别人是这个样子，我自己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可能不太喜欢这种关系， 因为我就是不想让自己活得太累，压力太大，然后每天就是要自己自我挣扎，然后自己跟自己做斗争，这种就我宁可就是平淡一点，平凡一点，过得简单一点，快乐一点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用说追求那么多名啊利啊什么的，但是这个角色确实是这样，所以只能是往这方面塑造。 明白，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人，你觉得可以 OK， 那是人家的选择， 对， 没问题，但是真让你这么去做， 对， 你可能你做不出来， 我觉得很累，对。 但是啊，你万一你说是这样，就是你喜欢上一女孩，你也不知道她什么家世、身世背景，你就是特喜欢她，然后后来忽然咔，有一天突然发现，哇，天哪！ 就看你虚不虚，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咔，一堆什么豪车来接她，下来一堆人，好，小姐你好，是吧？这个， 哎，就像前几天有一个综艺节目《奇葩说》里面，不是还讨论一个论题，就是说你会向另外一半隐瞒你的贫富吗？ 哦， 就是有些人觉得，哎，千万不能让我另外一半知道我这么有钱，就可能这个东西也是社会上确实存在一部分的现象。 所以一博，你那个时候你会真的爱上一个这样的女孩，她后来发现她确实家是很有钱， 但是如果你真爱上的话，那没办法 啊，那就没办法了，是吧？ 这个肯定还是得根据自己的内心来做一次 勇 坚定 经这个勇敢的搏斗，是吧？啊，好，哎，其实刚才说的那个，有的时候偶像剧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情节啊，比如说如果那个男主向女主隐瞒了他很富有，然后他会哭说，好，你怎么这样对我，你骗我或者怎么样，然后过没两集就和好了。如果说隐瞒了他很穷，你这个混蛋，你这个骗子，你欺骗我等等等等，开玩笑。来，我们请女主实情说一下啊。 我就不说就是我的看法了吧，其实这也是我们想通过这个戏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我们也想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想收听到更多人的意见，所以希望大家去剧场看我们的戏， 太精了， 直接把球给踢出去了， 然后看完之后也可以跟我们在微信里或者微博里边讨论他们的看法，然后也会让我们对这个戏有更多的理解。 哦，那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奇怪的狗啊，然后我们的女主诗情也是向大家发出邀请啊，就是你对于剧中所出现的这种现象啊，你是如何去看的啊？你有什么观点？你持什么样的观点？你可以发表意见。 对，买票赠矿泉水。 诗情，你是票务组的是吧？兼职票务组。 对，其实是 天 骗。 这样 卧底来的。 对，这样，那个咱不能说票价信息什么的，那可以说一下我们的演出信息，好不好？ 对，演出时间地点。 演出时间地点。 对，我们演出时间是在12月7号到9号，然后同时其中8号和9号两天分别是下午和晚上两场演出。对，然后在12月28号，至1月4， 你确定是这部戏的导演？ 对，1月3号或者4号吧。 啊， 对，我们在杭州的怀德剧场也会有演出。 哦， 对，杭州的，如果有杭州的听众的话，也可以。 明白明白。因为导可能同时导的剧比较多。哎，其实导你在你那个导这部作品的时候，当你接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你是是以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情或者心态去处理这部作品的啊？你建组的时候大家都在了吗？还是说 你一个个找过来的？ 对，有很多演员是之前就认识，然后也有一些演员是通过面试， 那这两位演员呢？ 面试，当然是面试了，好多轮的，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俩分别适合这两个角色呢？ 对， 因为首先颜值就已经 OK 了，千金大小姐， 肢体， 这可能不太像那个就是村里的穷小子，但是呢，因为在剧中陶陶这个男孩也是特别努力，而且他在大学虽然他是来自于农村，但是他在大学里边是校草级的人物， 就还得帅， 对，而且他。只不过可能要聊到内在，就是他不是真的是通过 包装， 对，他是通过自己真的隐藏了自己那个 他希望走出那片 哦，明白，就是嗯，其实这种这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有很多人可能很会羞于提到自己原来的背景， 嗯， 啊，会觉得在生活当中会尽量的让自己表现的好像哎自己还比较不能说优渥，至少我不比别人差，然后呢表现出这样子的来，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对吧，在那个剧中是一个这样性格子的男主。 好的，跟各位，哦，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介绍的是即将在12月7号、8号、9号三天上演的这个叫做很长的一个 title， 中国首部荒诞现实主义跨界融合舞台剧，叫做奇怪的狗。先说一说为什么叫做跨界融合。 对，也很，我刚才也在奇怪这四个词，它是跨了哪儿的界呢？ 它其实它的底子根基是一部话剧，但是呢在舞台呈现上面我们还用了肢体剧的元素，剧的元素，然后包括我们这次的给咱们这部剧作曲的作曲老师，是上海的著名的电子音乐人，对 B6 老师，他是专门玩声音艺术家，对，然后包括我们的整个舞台设计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完全从最根本的话剧的基础出发，我们就开放了很多思维模式，对，对，但是舞台这个我没有办法通过声音语言来描述，所以说各位只能在12月7号到9号来到剧场。 明白明白，就是进行了很多元素的融合，很多元素的融合，包括很多不同的戏剧种类的那个融合，好的，那具体的他们是如何融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哪些故事呢？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 FM87.6 啊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同时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各位想收看我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画面的话，你可以打开北京时间 APP 以及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还有新浪的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现场的直播画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7.6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演艺群英荟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 最近又水逆了，失恋失业差点失聪，怎么办？ 那你急需被拯救啊，快去看开心麻花的谈判专家。 这部戏很治愈吗？ 大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开心麻花谈判专家给你全方位的爆笑体验，主角好玩，包袱一出，肢体逗趣，就算你捂着耳朵都能笑。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快乐很简单，87.6。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就是买个好房，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9000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链接等信息详情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啊，

刚才说到了，其实《奇怪的狗》这部剧呢，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讲述了是一个怎么说呢，穷小子吧，然后呢，最后娶到了一个富家千金啊、哦，甚至当然生活在这个富人家里啊，这个有钱人家里，那个有钱人家里的有一条狗，跟自己的这个名字的声音还挺像啊。于是他呢各种各样子小心思的作祟吧，开始展开了一场人与狗的对决。当然其实这其中折射了很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吧。刚才说到这部剧呢是一部多艺术种跨界融合的，比如说像有肢体剧的元素，有这个木偶剧的元素啊。我先问一问吧，这个木偶剧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呈现呢？在这个舞台剧当中， 这部戏里边有一共有三组吧，三组木偶，然后有最主要的那只大狗淘淘，其实是一个人偶同体的这么一个形式， 人偶同体啊， 对，就不是单独的像以前的那种，把偶拎出来啊，那种小偶， 不是吊着的那种， 就是那个叫手偶， 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布袋偶 啊， 提线木偶，各种各样。但是我们这就是提线也会有，提线是第三组的一组小提线的小舞台式的表演。对，然后主要的那只呢是两个人，然后一个人扮演狗的前半身，一个人扮演狗的后半身， 这有点像中国舞 狮 的那种感觉，对吧？ 对，很像那种感觉，只不过中间是劈开的。 那这两个演员不累死了？对，他一 而且他不光要演这只狗，他还得客串别的小角色，然后还有其他的不同种类的偶，对，还有一只在梦境里面的异形的这么一只飞天淘淘。 因为它是一个荒诞的剧，所以它肯定要有一些荒诞的成分在。 对对对。 所以这只狗不光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它还存在于梦境当中。 对 对 对 对。 怪不得制片没敢来人呢。 制片坐在外面。 是吧？就是一下子两个人使出好几个人的钱了，是吗？ 制片主要为了省人，不是就省钱，对吧？ 对。 那个刚才说到了，这个是偶的元素，在其实当中的应用啊。那肢体剧呢？ 肢体的，因为剧中会有很多怎么说呢？很多桥段，包括男主去介绍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包括就是一些介绍每个人物的身份背景，包括。还有很多 科普， 对，那就是介绍两性关系 啊， 对，就很许许多多这样的段落，我们会用一些把每个人的身份全都抽离掉，大家一起来通过一些 肢体上面的肢体剧的形式来进行一个表现， 对。 明白，就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一博最开始看到这个本的时候什么感觉哈，既要让您演一个入赘的一个女婿，然后又有那么多的就是我们说比较夸张一点的肢体表演，是吧？然后你当时没有拒绝的心情吗？就是你一下子接下来了吗？ 没有，我自己还挺想尝试的。 我本身是 对，我自己还是挺想尝试的，然后我自己肢体不太好，然后这个就比较可怕。 可怕是个什么词汇？ 导演平时排练的时候还有我的搭档都比较头疼的一点，因为我自己的肢体就比较僵硬，用他们的话来说对，然后这个地方 是比较吗？ 这女主要 这是亲搭档吗？ 女主要吐槽一下，是吧？ 没有很僵硬 但一博是中戏毕业的呀。 对，我是中戏毕业。 对，原来上学没学也是学会学形体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肢体它 不是优势， 还是不太一样。 他跟上学的时候学的形体还不一样。 对，不太一样，不是同一种，就是他更多的是一种即兴的肢体的一些接触的变化，而不是说一种什么定义的一种舞蹈那种。 明白。 原来我们在上表演课的时候有做过这种训练，说你想象你自己是水分子，怎么移动， 对， 然后就水怎么移动，你想象当中他怎么去移动， 他会比较真的是比较非线的那种。 所以女主给我们形容一下，到底一博他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僵硬 的，举一个例 子，电线杆。 就所以演什么都是路边的电线杆是吧？ 也没有没有，到后期我们就磨合嘛， 啊， 就越来越好， 就成路边的垃圾桶了。 没有没有，我们听说其实对于两位来说，刚开始的时候演这个剧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挑战是吧？比如说有什么这个亲密戏啊，对你们来说还挺挑战的，对吗？ 有有， 这个谁来讲一讲啊？ 导演吧， 我不方便参与这样的。 你说吧， 我没有。 你俩这件事不要扯上我。 你快说，不要这么拉拉。 一会儿制片进来 了。制片说， 我当时排练的时候，就一到我们俩自己的亲密的戏的时候，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再从戏剧的模式转化到肢体的。但这个转化就需要一些比较亲密的行为。然后我们俩平时虽然在戏里边饰演情侣，但我们下边关系挺好的。但是也不是说就不是情侣关系， 明白。 然后一旦是那个的话，就会比较尴尬，然后就比较害羞，然后比较，然后他们在下边就比较使坏，就开始他们导演啊和别的演员在下边就开始乐，然后他们一乐，我们就更害羞了，然后就每回在那个地方都会卡。 好，这个导说一说，这是哪一幕啊？到底是什么内容啊？ 卡哪儿了？对， 就是那个陶导想和女主叫钱丽丽，对，就是那千金大小姐，她想和千金大小姐亲热的时候，但是两个人之间就会，就你知道，手轻轻的一搭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我旁边的其他的演员就开始笑， 就是他俩手一搭上以后， 对，然后两个人的眼神就产生了一丝丝的不坚定，然后底下就一片就开始就捂着嘴，就这种声， 对，明白，就总感觉两个人不像夫妻， 对对对，就 总像偷情的。 那因为诗情他本身也演一些影视剧嘛，其实，在影视剧当中，你直接对着镜头演是不是能好一点？也很少接触这类型， 啊，对对对，没有过。 按说你曾经演过《驴得水》里的张一曼啊， 对对对， 她本身也是一个特别那个那样的女人吧，对吧？就是反正特别外化的，然后好 外向， 对，豪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子，是听 说有点热， 所以。即便是这样子的话，在演这部剧的时候，你跟一博搭的时候还是会很尴尬，是吧？ 就是每个戏都要重新投入到一段新的人物关系里。我在那个戏里是那样的人，我在这个戏里就不是那样的嘛，对吧？就不是很那样，就 这说的什么呀？ 我是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演这种，其实它跟比如说在镜头前还不太一样。在镜头前呢，因为只有可能灯光啊、摄影啊什么的去看你，但在舞台上就是其实 一堆人 多双眼睛，然后你还要在一个挑高了的台子上面，然后去表演这样的一些东西，现在本身心理建设方面是要适应一下。 哎，那你想，你们现在只是就是小范围有人在看着，你们就已经乐成这样的话，那到时候真的公演的时候，哇，底下可全坐着好多人啊！你俩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好多了， 现在已经没有问题。 不是专业的演员， 就我们只是就是因为平时有时候排练就没有那么100%投入自己的情绪，但如果一旦到舞台上，我们肯定会 明白明白， 对对对， 就原来不熟，现在熟了呗。 哎， 对， 他们平时生活当中好像就是也平时生活当中你们熟吗？ 熟啊， 在没演这部剧之前是吧？ 不联系，没有微信， 熟。 我发现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 怎么感觉？ 这个诗情是一个绝对，他平时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特别会怼人的人吗？ 没有， 你这样，我们请哎，你别说话，我们请一博来形容一下生活当中的诗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 他 啊，评价你的当当， 称不上是个， 他不太就是我其实我在排练的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怕他的 哦， 因为我有的时候因为我的词儿特别多，有的时候不太记得词儿，然后他会有点跟我不高兴啊，等等等等，因为他会觉得我耽误了他， 这个词用的，你耽误了他， 对， 青春损失费， 然后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把词儿背好了再来排练啊，就是这种，然后他对我还比较怕他，但我相对来我不那么怕导演，但我因为我们关系非常好 啊， 然后但我会比较怕他一旦就是不高兴了，哎，我会赶紧去背 别词儿，这种， 因为诗晶确实特别用功， 他特别努力，特别努力， 而且 对他，只要是在排练厅，还有在任何就是不管是哪一场，他所有的词儿他一定是全部拿下来的。哦，对，他是这样的，然后 简直就是个活场记， 活场记，活制片， 对，还有活票务啊，然后那个来 一会儿出去那个钱一会儿给你们结一下， 所以等于说他是一个。就是特别认真的一个姑娘，那诗晴你是会比如说拿到本子以后你课外的功夫其实要下的很多，并不是光在进入剧场以后排练对吗？ 啊，那是肯定应该每个，我们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哈， 就课下 哎，那你演的那个角色跟你现实生活当中角色性格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哎，我们刚刚还在聊呢，我就说一个词吧，可爱 说的如此的心虚，感觉 妈在屏幕上打点点点。 可爱是相似，其他的都不相似了。 对对对， 因为剧里面那个女孩很典型，是她并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然后可能通过作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表达。 正确的方式。 对，那就是她比较也挺凶嘛，也作嘛。但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听 你是什么样子的？ 对，然后听你的 非常和善。 那搭档刚才说的是谁啊？ 就是在排练上吧，因为我有时候会着急，就怕耽误大，因为我们有两组排练。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人不那么全，所以趁人全的时候就希望把它就是做好一点。 其实这是对的。我觉得这是对的，我 是 支持，我是支持小晴的啊。那个啊，不，对对，多点小晴了，诗晴。然后那诗晴，你评价一下你的搭档吧，就是这个一博啊。 我觉得他有演员特别好的素质，就是他都是来真的，他不会说这段就是我们俩到那一场有矛盾了，然后要生气，但是他的情绪如果没到那儿，我就不到十，我有几就到几，不会是啊这段要生气是十，我就给你演一个十，就是这样会对对手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和帮助，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情感会直接传递到我，我会感受到他的那个。内心的情绪， 生气就真生气了，没意思。 因为我接触到，我感觉啊，就是这个跟一博聊天，我发现他其实好像也不会大声说话，然后感觉性格还挺腼腆，然后挺面的一个。他生活是这样子的吗？你见过他爆发，就是还是他在舞台上的爆发力很强，他生活当中就是那样不温不火的吗？ 当然不是吧，当然不是吧，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爆发。 你见过他发脾气吗？ 哎，没有。 那请问你前面当然不是吧？ 对对啊，你这样。 我有听别人说过，他有一些不是很 有故事。你俩同学吗？不是吧？ 我是他师姐， 校友。 哦，师弟啊！ 一说到别人，我觉得就应该师出同门了。 对，所以导儿，你说一说，你觉得那个一博他生活当中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啊？ 他性格特别特别好，特别。正如二位现在所见的，这么的温柔腼腆 啊， 对，内向。但通常我反正我是觉得啊，我是觉得通常就这样，平时生活中温柔腼腆这样不温不火的这种人，有的时候爆发出来有可能会比一般人要更加的可怕。 对，其实在我们家乡有个方言叫翻蛮。就发闷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啊，你平时看他不经常发火，他有什么事儿，他也你看不出来，他不是那种一点就着的。但是这种人一旦爆发了，就那种脾气啊，那种爆发力超强，然后而且基本上是哄不太好的那种。 对，真的。 一博是这种吗？ 我觉得还好，一博应该还好。 那我们小心点说话啊。 不会不会 是。 你说你这脾气都对不起你那胡子吗？ 不说了这个之后，我就突然间不太敢，就是再去挑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了。 一博，我觉得平时你真的，你平时发脾气多吗？ 多 啊 啊！ 其实看着样子，我觉得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就比较面、比较温、比较那个怎么样？其实我平时就特别直，我特别直接，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我都跟你说什么样子的。我不会就是说不会跟你玩虚的假的，然后你要如果怎么样我不高兴了，我一定会表达出我不高兴。我就是可能会平时比较随意，不是随和，是随意，就是你要觉得这个东西 OK 那就 OK， 但是如果一旦是触碰到我的底线，我不能到的一个地方，我一定会跟你说。 如果说不明白的话，我可能就会发脾气。 哦，那你跟剧中的这个角色，剧中这个角色性格跟你有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剧中这个角色陶涛的角色，他相对来说他的底线比我更低一点 啊。 对，然后我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得把我自己的底线放低。 嗯，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要去接受一些平时我自己是不能听到的话，包括去选择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在这个角色里边，我不得不去这么做。他其实应该知道，因为陶涛这个角色，他有点儿，他是个很，他自己就是个纠结体。 嗯， 然后他相对来说比较自卑，可能已经到了自负。 嗯， 他虽然是一个凤凰男，但是他相对来说在学校里那段时间还是比较优秀的。 嗯， 他也有自己的自尊心，他也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在里边。 嗯， 但是现实就是有人瞧不起他。 嗯， 这个东西一旦是有冲击力了以后，就是产生矛盾。 嗯， 然后所以才会有后面的接下来的一些故事情节。 嗯。明白明白，其实每一个有的时候自卑的人，他都会去寻找很多其他的东西来掩盖自己的自卑，掩盖自己的自卑，然后他甚至在这个层面上他会越来越高，但是一旦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他给他击垮了的时候，他就会彻底崩溃了，就那种感觉啊。 嗯，说是问问导演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导演是这段时间以来我看起来就是最没气场以及最容易被演员欺负的导演。 你这是什么？ 不不不， 导演 我说导演性格会更好，是对吧？ 就是感觉他不会是那种很虐演员的那种导，是吧？ 哎，而且我觉得导演就刚才一直在中间和稀泥，就你知道有一些剧的导演吧，就他可能就希望 强势一些， 哎，对，而且希望就是演员之间蹦出点火花来哈。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导演特别的柔和啊。您在排练过程当中也是这种风格吗？让演员多发挥一些？ 嗯， 对对，因为毕竟我是希望。以前人们都会说，就是导演必须得凌驾于演员之上， 嗯， 必须得去告诉演员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 嗯， 但我是觉得，我不能说哪些对，哪些错，我只是觉得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那种，就是大家在一起，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年轻， 嗯， 再加上演员们也都比较年轻， 哎，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就像是一帮朋友也在一起，我们只是在做一件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 嗯， 结局好还是坏， 嗯， 我个人是觉得不重要了。 嗯， 因为大家在一起能在一起就是缘分嘛，对吧？ 嗯， 能够一起开开心心的走过这一段时间， 你该开始和稀泥吧？ 没有， 真的，我说 他的意思就是，我特别理解导，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 嗯， 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可能就像大家一起有商有量，互相思想碰撞着往前走。 对， 只不过你在整体架构的把握上， 把控一下就 OK 了， 包括 没有必要非得。施压啊，那些东西， 因为尤其其实这种题材啊，就刚才我说霍奇尼其实也是打个引 号 的， 对， 因为这种题材本身它的创作空间就很大， 嗯， 就是那种魔幻现实主义题材，就它可能不像说你雷雨一个本子放在那儿，就每个人心目当中对那个人的人物的形象就已经非常确定了， 对吧？但是可能像这种呢，就到底心里这个狗应该怎么演，梦中这个狗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或者说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样，其实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创作空间，可能更需要一个导演给演员这样的一个创作空间， 对， 对吧？ 嗯， 就这个必须得获的一些东西， 对， 嗯， 所以其实这是一部讲述一种讲述一部情感一部讲述情感的舞台剧啊，当然这个情感当中有夹杂了很多现实的杂质在当中， 嗯， 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各位主创啊，请你们来说一说，对你们来说最好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 嗯， 你们认为心目当中完美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这一次女主绝对不能再让观众回答了，请你好好仔细想一想。来，我们请导说一说吧。 嗯， 导先开始，让女主想一想。 对，我觉得最好的感情就是我现在的感情。 哇，这个好好好，这个怎么说呢？ 求生欲也是很强了。 对对对，好求生欲的一个表达是 真的， 是因为另一半在听哈啊。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听，但是 你一定会，但是一定会有人回放给他听。 但真的，因为我们 啊， 前两天20号才领的结婚证， 哦，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这段感情步入到下一步了， 嗯， 但之前也经历了很久了，已经 哦， 对。 你认为这个你们这段感情当中它有哪些特质啊，你觉得是特别让你觉得它特别美好的？ 我觉得美好就是 你们两个人之间， 对，我觉得每天都会有新鲜感嘛。 哦， 对， 哦，这很难得。 对，每天都会有新鲜感，然后两个人，因为经常会有朋友们在一起，就是在一起的朋友们见到我俩就会说，哇，你俩看的样子就像是刚谈上一样， 哦， 不像是在一起九年这样，哦，这样的一对儿。 嗯， 对，就每天都会有新鲜感，两个人打打闹闹，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哇，这九年在一起，然后终于领证，那也真的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这个爱情啊。 嗯， 然后我就要说出我的标语，我并不是爱情长跑，我只是享受每一天。 哇， 有 没 有很伟大？ 哇，今天这期节目终于知道我这就 什么叫做秀恩爱？ 对，这是一期秀恩爱的节目啊。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导演。导演方奕恒啊，这个他的爱人，你不知道你正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祝福你们百年好合。来来来，好，接下来请我们的一博 ， 你要不要秀一下恩爱？ 我没有， 没有， 好， 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就是相互互补的， 嗯， 哦， 然后是相互扶持，也是相互信任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信任很关键，就是要彼此相信，然后这是最基本的吧，我觉得是，这个是对，然后再往接下来发展的话，其实像这种我刚刚说的这个相互互补啊，扶持啊，还有信任，其实这个现实版就是他们 啊，现实版就是他们，就刚才我问的，他们的感情的特质就是相互扶持又互补，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东西在里边，才会有每天的新鲜感。 哇， 因为我是见过他 和他爱人 的 啊， 对，然后我们平时私底下关系都还不错， 哦， 然后也是我师姐，这是我师哥， 哦， 然后就是会让人很羡慕。 哇， 对，真的会让人， 哎，他俩的互补是什么样的性格上？ 他们俩的互补是这样，就是小事儿可能是我师姐来说了算 啊， 但是有时候有些 大事儿 是他来说了算， 是导说了算， 对对， 但是在家里九年没发生过大事儿。 是这样的， 说的对呀，生活经验。 明白明白。哦，就是两个人，哎，这样还就是有商有量， 对对对对对， 有主内主外这样来的啊， 推杯换盏那种感觉。 哎呦，说的我们特别想下一期把他媳妇儿邀请来，专门做次专访， 艺术人生。 对，好，这个这是一博最认为最好的感情，我们接下来请那个女主。 嗯。 我觉得一博说的挺对的，就是一起成就那种一起成长，然后互相能让彼此更好吧，那种感觉，然后每天就是大家都会有共同的兴趣，然后一起聊聊就是相同的，其实没什么说的了，就 你，但是我觉得你怎么在说的时候眼睛在瞟着，然后你脑海当中在想着谁，然后 对他有点小羞涩，你发现 没？ 没 有没有没有，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他说的时候就哎，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然后瞟了一眼身边的啊， 那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发现我俩并没有给予任何帮助。 不，我觉得没啥可说的，就再说一说演出时间跟地点。 哎，对对对，好，嗯。 来 是我们交给 票 务， 他走神了。 7、8、9号，然后在大麦超剧场，每天有两场演出，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戏。 好，叫做《奇怪的狗》。那个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国首部荒诞现实主义跨界融合舞台剧《奇怪的狗》。再一次感谢各位主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糖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金珠来